而这个冬虫夏草它补的是肺肾之气啊，所以治肺结核呀，治这个人的这个什么呢，过于悲伤压抑的这个抑郁症啊，哎，你就要吃什么呢，人参虫草。哎，那么情志深刻的方法说怎么能治它呢，哎，你看悲伤肺，肺脏五行属金，哎，大家念口诀吧，啊，火克金呢、啊，火克金呢、啊，是吧？五脏当中属这火性的是心脏，心主喜，所以什么能战胜悲伤？喜呀、啊，是吧？听听相声啊，是吧？听听二人转呐、啊，听听笑话，啊，人多了高高兴兴一乐，好了。本身记住啊，喜能胜悲，喜是属火，火能胜悲，但回过头来你生气，生气是肝木，是不是啊？你木是克不了金的，反之呢它还会受辱，所以说悲伤的人再加上生气，那就什么呢，翻白眼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悲伤的人给他说喜庆的事儿，找人多的地方，个人多陪多快乐，喜能胜悲啊，喜能胜悲。那么接着往下说啊，叫恐伤肾啊，说这人肾呐、啊、肾精亏，这人就胆小啊，你看那特别家里那孩子啊，经常吓着，是吧？特别那个坐月子那孩子，哎呀，电话也不能打，电视也不能看，家里回来人了，那恨不得光脚丫子进屋，哎，不能出声，出声把孩子吓着了。我说你家孩子包鸡蛋壳里的，那过年外边放个炮的，你家孩子也吓着，那活不活了？这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病啊，一个是孩子先天不足，肾精亏，容易恐，容易惊吓；二一个都是家长惯出来的病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回事呢？哎，又说情志深刻之法。越是那胆小的孩子，你越得锻炼他。哎，所以我们中医叫习能胜恐。啊，什么叫习能胜恐？叫学习、练习、操练。啊，你看中国这文字，是吧？学习的习是啥？是吧？学习的习是啥？学习的习，那不就是羽毛的羽吗？哎，就是小鸟是飞。就叫学习，哎，所以说孔老夫子讲叫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，是吧？到现在老师一翻译啊，那孩子啊学习，平时啊咱复习复习他就高兴了，谁告诉你的？这都是中国文化不过关的老师啊。其实啊，我上次听那个台湾大学一个教授，人家讲这个论语，就讲啥叫学而时习之，是吧？你看哪个孩子说我在家复习功课，我复习的高兴，复习只唱歌，有吗？没有吧。哎，那什么时候高兴啊？把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学医的，是吧？大学毕业当大夫，在医院实习呢，给病人治病呢，我通过我学的本事能救人命，我高兴，对不对？我学工科的，在学校学习的是知识，毕业了分到汽车厂，我用我的学习知识能生产制造汽车了，能设计汽车，设计楼房了，我挣工资了，我高兴。所以什么叫学而时习之？就把你学到的东西在恰当的时候把它学以致用，实践了，这叫学而时习之。所以什么能治这恐？那孩子胆小的，一个是常练习，是吧？那从情志深刻来讲呢，叫思能治恐。哎，所以家里孩子老受惊吓，你琢磨琢磨怎么回事儿，你多想了想，思虑思虑，想明白这事儿就不害怕了。古代成语杯弓蛇影，是不是？大家听过没有？是吧？喝酒啊，就认为把虫子把蛇喝肚子里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找好多人吃打虫子药，吃毒蛇的，治杀毒蛇的药，那治不好啊。哎，找到名医，名医告诉你怎么得的病啊？我就那天在这喝酒，那酒里头掉个虫子，没注意，嘣喝肚子了。哪块？这块？哦，你看，你的酒里有虫子吗？没有啊。你再看看有没有？哎，有，就这虫子哪儿呢？哎，顺着眼光一看，哦，墙上挂个弓，那个弯弯的弓形的影子正好 投影到你那杯子里头，哦，这是个影，哎，不用吃药病好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叫习能胜恐？所以人受惊吓都是因为无知，是不是啊？都是因为无知。哎，你有了知识，通过学习思考化解了这个恐惧，它就好了。哎，所以中医叫思胜恐啊，遇到惊吓的事你琢磨琢磨，琢磨明白了就不害怕了啊。那怒呢，是吧？肝气郁结则生怒啊，是吧？那这怒气是五行属木啊，谁来治怒啊？哎，金克木。所以人在大怒的时候一悲伤，把这怒就克掉了啊，把这怒就克掉了啊。那说那也不能让老让他悲伤啊，所以遇到怒的时候不是压制啊，而是什么呢？疏导啊。所以好多人说就是爱生气来找我调，我怎么给调的，是吧？我一个是让他做不花钱的敲胆经的方法啊，敲胆经就疏肝利胆。二一个我让他走路疏疏筋。三一个他说我想吃点东西能管这个爱生气，叫一味丹参共同四物，四物汤不就调你气乱的吗，对吧？完，这里边青皮理下焦之气，决明子平肝潜阳，配上敲胆经，适当的锻炼，多走走路，你这肝气一调打，这怒气就没了，怒气没了，淤血没了，自然而然这淤血就化开了，结节呢就不长了啊，咱别说给你化解，就不长了。在不加重的条件下，你的元气更足，才能把这个病化解啊。所以人呢，不要认为哎我吃上药就好病，非也。你吃上药，首先这个病不加重，这一病就好一半。病疾病在不加重的基础之上向好的方向化解，这叫化病，是吧？你现在西医都讲治病，中医不讲治病，中医讲治人。哎，你先治好了得病的这个人，你先治好了得病的这个原因，你治好了这个病不加重了，你接着治去化解疾病啊，不叫治，叫治人不治病啊，这是中医的特点啊。这是把五脏情志深刻都给大家伙说说全了，是吧？喜伤心，怒伤肝，思伤脾，恐伤肾，是吧？悲则伤肺，这给大家都讲全了啊。那下来再讲一个现代的医案啊，现在青少年比较常见的问题啊，什么抑郁症啊，强迫症啊，甚至工作到单位了孤僻症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亲戚家里边就是亲戚的邻居有个孩子，那学习非常好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的姑姑啊，我的姑母啊，都不好意思在人家孩子面前提我们啊，说我们那个孩子学习也好，但比不了你们那个啊，人家天天啊全学校第一啊，甚至全省第一，全市第一，就都第一，我们排不了，我们在班里就排个二名三名的，是吧？啊，哎，考大学。是吧？考大学没考好啊，考学了个医学院啊，可见人生这是什么呢？阴差阳错啊，这不一定说你学什么或者你分高分低的事儿啊，这人生都是有些事情是可望不可及的啊，这就不说了。说这一案啊，就比我们那学习好多倍那个孩子，哎，有一天我们就提起来了，说我们那个孩子比我们学习好那么多，比我们小啊，小一两岁，说考哪儿去了？这二十年前的事儿，说考什么考，疯了啊，疯了，那么那儿的吗？那个妈妈领那傻孩子，你看，百经百灵，考试把把第一，那就准备着上清华北大的孩子，比我们小两岁，疯了，现在也37、8、38、9了，还得跟妈妈领着，天天傻不拉几满六街呢，怎么办？疯了，怎么疯的？啊，是惊吓了，还是让人打了，还是怎么的了？还是有什么坎没过去？没什么，就有一次考试考个第二，疯了。你说说，这人世间就是这样的，造物弄人呐，是不是？哎，越是锋利的刀，越是锋利的剑，那个刃儿啪嚓，它就容易折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古人话讲叫天妒贤能啊。你看那周瑜厉害吧，是吧？碰上诸葛亮了，你说结果慨叹既生瑜何生亮，结果一气吐血死了。 你说要诸葛亮不出来他是不是好好活，我告诉你没诸葛亮周瑜也得死。为什么呢？但凡碰一个比他强的人，他一生妒忌之心死掉了。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！不要让孩子出在起跑线上，上幼儿班就得当个班长，班里考试必须第一，第二回家就挨揍，你这什么毛病？就告诉你成功教育下的孩子有一次失败疯了。所以就告诉现在的青年人和家长啊，现在的孩子缺乏挫折教育啊，挫折教育。说什么叫挫折教育？哎，就现在的好多成功的人士是吧，哪个是小学时候考试考第一的啊？多半都有大学没读完是吧，或者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。但是我告诉你越是这样的讽刺越是告诉我们啊，叫贫寒之家啊，贫寒的家庭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贫寒的家庭出英才，富二代他很难成长。为啥？没有挫折教育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孩子的挫折是他的成长之宝啊。那老人就别挫折了啊，老人挫折受不了，老人挫折容易心梗。所以三大原则吧啊，三大原则，青少年的挫折教育利于孩子成长。而这个老年人呢，老年人呢，这个要什么教育啊？这老年人就别挫折教育了啊，老年人顺其自然啊，叫得之我运啊，失之我命啊，这事得到了我就运气啊，好运气啊，这事没得到哎，就这命放弃吧，无所谓啊。而到中年人的时候呢，你看高不高低不低，这中年人给大家一句话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。所以中年人呢哎，尽人事听天命啊，努力不能放弃，但是得不得到的时候别太注重那个结果啊。所以很多人说我为了这个结果要不择手段，其实非也。所以人生真正的啊感觉，真正的品味其实是过程啊，是过程啊，是你努力进取的那个过程，而至于结不结果，最后都是一个结果，对不对？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给大家讲了这个古代的情志深刻的医案，也给大家讲了啊人的这个身心疾病的养生调养的这个原则。什么原则呀？就是身体上的疾病是吧，咱排除你外伤是吧，你说是磕了呀是碰了呀对吧，排除这个外伤，排除这个意外，它往往先有一个情绪心理的基础啊。所以我们中医说叫百病皆由心生。这个百病皆由心生，它不是说谁是吧闲着没事儿，我想让自己得病，不是，这个不是人的主要的人为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得的病。就是你没想让你自己得病，但是当你的心理情绪，也就是你五脏情志出问题的时候，那你这五脏它的气血就会紊乱。哎，神一乱气一乱，这形体就会得病。哎，就像得那高血压病似的，是吧？你得高血压病是先血压高了吗？不是，血压高了它已经到了什么呢？气病的层面啊。你说我天天紧张，我天天焦虑，这还处在一个神的层面，是吧？这个不是说你一生气了你就得高血压病，不是，你是长时间处在这种紧张焦虑恐惧不良的情绪条件下，把五脏的神给搞乱了， 五脏的神一乱，气就乱。气为血之母，这气乱了，血乱了，得人的形体就坏了。所以高血压病从不良情绪到测出来血压高了，你没得冠心病，没得动脉硬化，没得中风的时候，你这还都属于什么呢？叫神气病。哎，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宝嘛，是吧？神是你情绪有病，气是你功能有病，这都是可以完全康复。就老百姓的话，能不能彻底治好啊？告诉你能。哎，赶上你到了动脉硬化了，冠心病了，脑梗了，脑出血，眼底出血了，得你这个肉身，你身上这个零件坏了，叫神和气的紊乱，把人的形体破坏了，这病就做成了。哎，这病就做成了，就很难完全康复。就是你好了，好了他也落个疤，好了他也落个后遗症。哎，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层面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给大家讲情志调养为医生的上功啊，就是上等的医生，上医治未病，是吧？起心动念，是吧？功能还没破坏呢，这病我们就知道了，改了错，病没做成，没吃药，没打针，你看这事多好。哎，但是话又说回来呀，啊，事与愿违呀，是吧？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啊，往往都是什么呢？啊，没事啊，啊，这车耽误开吧，不耽误开，不耽误开，接着开。什么时候这车扔到马路上开不了了，哎呀，我得修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讲，我说养生啊是防火，是吧？是防火。没事啊，你告诉人家闭煤气罐，没事呢，你告诉人走的家离家了，出门了断电闸，没事了，你到人家你说你买个灭火器吧，人家说我家没着火，我用你那东西干啥？哎，你赶上灯着火的时候，手边有灭火器的把火给灭了，那手边没灭火器的就眼瞅着就烧落架了，你对不对？所以到医院治病叫救火啊，叫治病如救火啊，救人如救火，而养生如防火。那大家把这搞清楚。那既然这个神的层面呢往往不为人所重视，它只是疾病的一个苗头，是吧？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损害的结果啊，能引起大家重视呢？所以今儿要给大家讲讲啊五脏之气的病。哎，就是你的不良的情志啊，怎么才知道你做病了？哎，这叫五脏所病啊，也叫五气所病。哎，这是黄帝内经啊，中国中医的大百科全书啊，对不对？黄帝内经宣明五气篇。哎，黄帝内经啊，素问的第23篇啊，我挑重点的给大家说说啊。因为咱们说了，这养生啊，你不读经典是不行的啊，你不能闭门造车啊，说在办公室这么一坐，是吧？闭目养神这么一念经啊，我这方法就出来了，那不行，你读书啊，知识从书中来，从经典当中来。说说这五脏的五气为病啊。哎，新听众往本上写啊，老听众您的老资料上都有啊，只不过原文不一样啊，意义都是一样的。五气所病，心为意啊，口字旁加个意见的意啊，肺为咳，肝为雨，脾为吞，肾为欠，为涕。哎，这是黄帝经当中的原文，是吧？事隔1000多年了，那老百姓读不懂怎么办？翻译，给大家翻译啊。 说人有三宝，精气神啊，这精是人的身体的肉身啊，我们生命的一切的物质基础我们皆称之为精，是吧？我们的骨头和脑髓我们叫肾精，是吧？我们身上长的这个膘和肉我们叫脾精，是吧？我们身上长的皮肤我们叫肺精啊，肺的精血啊。我们长的是什么呢？肌肉和筋，包括那腰椎间盘，我们叫肝精啊，肝的精血啊。而我们全身灌流的一切可以流动的血和脉，流动的血和流动血的那个脉管啊，中医叫经络啊，我们称之为心经啊，叫心主血脉。这是人的三宝的第一宝，人的精之所在。气之所在呢，是吧？你看原来中国人说话很隐晦啊，说这人死了，他不说死了，说哎呦我的娘啊，这人没气儿了。哎，所以中国人讲有气儿的是活人，没气儿的是死人。啊，而这气儿是什么呢？气儿就是人的生命的活动和运转，是吧？气是人的生命的活动和运转。心之气是血脉的流通和神明所在，是吧？肝之气是肌肉的收缩舒张有力调达之所在，是吧？那肺之气呢，是人的皮毛的什么呢？濡润啊，汗毛孔的开关，是吧？这是肺气之所在，叫肺主人一身之气，主皮毛，主魄力，包括你那放屁响不响，大便有没有劲儿，平时鼻子通不通气儿，那都是肺气所掌管，是吧？那么脾之气呢，啊，脾为主运化啊，人一身呢，你是胖啊，是瘦啊，你是得糖尿病，是长脂肪肝啊，是吧？脾则运化水湿，你是皮肤润泽还是干燥还是长湿疹，这都是脾说了算，是不是啊？你得尿道炎膀胱炎它也是脾说的算，你得不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还是脾说了算，皆为脾之运化，水谷精微，加上脾统摄气血，这是脾气之所在啊，脾脏的气机。还有一个气叫肾气啊，这是五脏当中啊，啊也算最重要的，啊最重要的啊，这个肾，主骨生髓，主髓纳气，主人一身之阴，主人一身之阳。你怕冷啊，还是怕热呀？是不是啊？你能不能坚持住把大小便把住门？你能不能让耳朵不聋？是吧？这个车上坡上不去，你用力量能不能把它推上去而不至于骨折？这皆为肾气之所在啊，肾气之所在，这是五脏之气啊。你看人之三宝，这精和气我给大家伙讲了，神啊，神啊，喜为心神，怒为肝神啊，恐为肾神啊，这思为脾神，这悲伤流泪呢，此为肺神。哎，这是五脏的神明，这是人的三宝精气神，给他都化到五脏六腑的范围了啊。那么当人情志躁病，是吧，影响到你身体运转功能了，哎，我们黄帝内经把它叫五气为病。第一个，心脏心气有病了，什么表现啊？说那心主血脉呀，心脏有病得知道动脉硬化呀，还是心梗啊，是吧？心主血脉，血脉不通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呀，是吧？你说的这些都是现代仪器，你是 B 超，你是彩超，你是心电图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是动脉血管造影，这是机器查出来的。我们的祖先是吧，一千多年前没有这些仪器啊，没有这些所谓的 高科技的先进的仪器，但是我们老祖宗通过你外在表现，我们就知道你的心气功能正不正常了。有人说，徐老师，你说我知道，你要讲心脏不好十条表现啊，老祖宗没那么费事儿啊，老祖宗就说了一条，叫心气不舒则嗳气。什么叫嗳气啊？就是老想，哎，长出一口气儿。老百姓的话，这是唉声叹气的呢，心脏有病啦。哎，所以我给大家讲，心脏不好那十条，是把老祖宗心脏望诊的这个所有的，我给你汇聚一起，形成一个大杂烩，方便你做记录，是吧？那么引经据典，就这么一条，心脏不好的表现就是长出气，中医叫善太息，就说明你的心脏心气已经病了。而至于你到心梗了、心绞痛了，哎，心脏肥大了，心室这个什么扩张了，你那就病于形，哎，就零件坏了。所以这是精气神三个层面啊，病在气，这病已经做成了。西医叫功能性疾病，中医叫已病，就已经不是那个亚健康那个胃病了。哦，病在神可以是胃病，而病在气是已病。那要病在零件呢，说这人都心梗了，那我们中医时候把它叫死病啊，叫死症。这里说的死不是说非死不治的，就是难治之症啊。可见我们祖国中医还是量力而为的啊，什么病难治，什么病好治，什么病能救得好啊，什么病救不回来了，别逞强，你这都有嘱咐。心气不舒为嗳气啊，这是心气病了，就是常出气，善太息啊。肺气为病呢，咳嗽。秋天的时候好多人咳嗽找我，我说你肺脏有病啊，有的跟你拔剑眼子啊。哎，徐老师，我肺没病啊。哦，我没病啊，等有病再治吧。所以人的肺脏肺气不宣的时候，当肺脏有病了，肺自保，说我这块痒痒了，我挠一挠，这叫条件反射，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看着好吃的流哈喇子，这叫条件反射，是吧？那么肺脏咳嗽也是条件反射，你肺气不宣你才咳嗽，是不是？你肺气要是很宣降很好，肺脏没病他不会咳嗽的。所以这是早知病啊，你非得说我咳血了得肺结核了，那个不叫肺病，叫死病，那就已经伤了人的形了。而咳嗽只是伤了肺气，所以我给大家伙总结了，我说咳而有痰无大病，咳而无痰没好事。道理是啥？你肺气不舒，你咳嗽有痰就有保护，就像你去摸电源，你戴了绝缘手套了，你干咳嗽你没痰，说明你空手摸电门，你不找电吗？所以咳出血来了，那就要命的病啊！这是肺气不宣为咳啊，肝气不散则为多言啊。你看有的人说啊，人老话多啊，说人上了年纪啊，啊，逮着你啊就诉苦，张家长李家短，你到此不断说。我告诉你，帕金森脑萎缩的先兆。这怎么人上岁数多说话还是病啊？没错啊，《黄帝内经》告诉你了，是吧？肝气不散则多言，啊，见着谁呀、啊、都跟亲人似的，抱着大腿就唠啊，这都是肺，都是你那肝气不调达了，啊，那么将来肝血一亏，你就成了帕金森，你就成了癫痫，成了神经头疼。所以我们常讲那个女同志怨妇病，叫肝气不舒，哎，这是你肝脏得病的一个信号，已经病在气上，不要病在形上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，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。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。 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讲了五气为病啊，五气为病，何为气？大家一定要把它明确啊，这个气呀、啊、不是你家的暖气，是不是啊，也不是你家空调吹的冷气，气为人之功能。所以中医说的五气为病，说的就是功能性疾病的表现。而至于器质性疾病，你是长心梗啦，是骨折啦，还是零件破坏肝硬化了，哎，所以器质性疾病就很难治愈了，因为零件已损坏了，是吧？那么在气病之前叫神病啊，你看那个脑动脉硬化的人往那一站，眼珠发直，所以这个神呢、啊、它是在人血和气，也就是人的精和气都特别足的条件下，它的一个外象，是吧？我们有人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，是吧？如果把人比作一个油灯的话，这油灯里边的油是人的精，这油灯的灯芯点着那个火苗，它是人的气。所以我们说人死如灯灭，是不是啊？油灯的油还在，灯灭了，这人死掉了，是不是啊？反过来呢，你最后把那灯油耗没了，叫什么呢？叫灯枯油竭，是吧？瘦的皮包骨头了，油耗没了，那灯灭了，那叫油枯灯竭，是吧？那么什么是这神呢？这个油灯它所能照亮的周围的环境，是吧？你那火苗亮，你照亮的屋子里边它就亮，它你那火苗啊很小，你就能照亮的那一块地儿。所以人之神就如灯之光，你神气足的人，你影响的人就多；你神气弱的人，你影响不了别人，你也照亮不了别人，你就自己勉强的活着。所以呀、啊，精神它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啊，更不是什么心理暗示，而是一个人的生命对周围的人啊，对家庭乃至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，哎，对社会的影响。所以什么叫伟大的人呢？哈哈，伟大的人不是给自己活着的，是你不但自己活着，还影响了好多的一批人。所以我们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，活着的是他的精神，活着的是他对别人的影响力，哎，这是中医文化哲学层面的一个啊知识啊，希望有水平的人理解，哎，没水平的人理解不了咱也不怪你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咱们这节目不是给大学生讲的啊，是给咱们中老年慢性病患，哎，给大家开个天窗，是吧？给大家补给点营养啊，让大家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能够战胜病魔的自强自立的人。书接上回啊，说了什么呢？心气不舒则嗳气，肺气不宣则咳嗽，肝气不散就叫肝气不调达，多言多语啊，我们说叫唠里唠叨，是吧？女同志那叫怨妇啊，女同志那叫怨妇，男同志呢叫碎嘴子啊。大家伙你注意啊，我得给大家说清楚。你看我每天做节目一说话说几个小时，回到家呀一句话都不想说，哎，这人就是这样的啊。你什么东西一旦成为职业了啊，一旦成为工作了，哎，他这东西就产生了厌倦感，哎，所以很累，回家也不愿意说话，是吧？你看但有的人呢在单位就挺能说，那回到家呀就喋喋不休的，是不是啊？男同志叫碎嘴子，女同志叫怨妇，你就要小心你的肝脏了， 是吧？我们是不是疏肝解郁啊？省着你老埋怨，所以怨天尤人也是病，肝气不疏为多言，脾气不运则吞酸。啊，什么叫吞酸呢？他不是说你弄瓶硫酸喝了，不是啊，那自杀那是，就感觉嘴里边老有口水，是不是啊？老想往下咽唾沫。因为脾脏啊是把气血输布到四肢的，叫脾主四肢。但当你脾气不运的时候，你那个气血就淤在什么呢？脾之开窍，就是我们的口腔。唇为脾之华，对吧？齿龈为胃络。所以说你感觉啊，我这嘴里边老有口水，老得多咽两口的，这就叫吞酸，叫脾气不运。有的严重的脾气不运的人，那说话就跟嘴里头啊含了块年糕似的，是吧？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，是吧？中风偏瘫的，脑梗后遗症的，血脂高的，怎么的？我说你平时说话也这样吗？说不的呀，我年轻时候说话挺好，现在说话嘴里跟含了口痰似的。你看他说的挺脏啊，其实啊你听着脏，说破无毒，真就是一口痰湿在这儿。哎，我们叫痫症。等到这口痰湿流出来，那就口角流哈喇子，就流痫症。你包括有的人，那是小孩睡觉流哈喇子，枕巾一片湿，你都得喝点开胃汤，是不是啊？吃点健脾的。哎，那都是脾不倦运啊，脾不健运，脾湿淤积在口腔，所以流哈喇子。小孩流哈喇子是脾虚，老人流哈喇子是中风的痰涎啊，痰涎，这说清楚啊。这是脾气不运。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，肾气不运则哈气喷嚏。呵气，人没睡好觉呵气连天的，我告诉你，是你的肾精不足了啊，肾精不足了。哎，打喷嚏呢，人遇到冷空气了打喷嚏，对吧？有的人恐惧惊吓了打喷嚏，这都是掉肾气，是肾气不够了拉警报。不但拉了警报，人还自保了啊，人还自保了。所以说呀，你都打喷嚏打了好几个了，你还不加件衣服，你那肾干拉警报，你也不加衣服，就等着得肾炎吧。你都喝气连天了，你还开车不睡觉，你疲劳驾驶就要出车祸，对不对？你都喝气连天了，你还在那读书学习，我告诉你，你读啥也记不住，因为肾精已经短路了。这是肾气亏虚的表现，这叫五气为病。哎，五脏的气的层面的疾病。那么中医呢讲五脏还讲六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黄帝内经啊，哎，在他的这个宣民五气篇当中，后人呢又为做了一个增补啊，就增加了补充了点，叫胃为气逆，为哕，为恐。就是你的胃气出现疾病的时候怎么表现呢？哎，叫胃胀，叫气逆嘛。哕，什么叫哕呀？就是刷牙捅嗓子眼了，电视广告说是慢性咽炎，实际上我告诉你不是，是胃病为哕。啊，什么叫恐啊？就胆小啊。啊，胆小啊。老容易什么的惊吓。那大肠小肠，大肠和肺表里，小肠和心脏相表里，那大小肠的气机出现了病变呢啊，出现了气机失调呢，表现为什么呢？叫泻。哎，就是腹泻啊，腹泻跑肚拉稀，哈哈。哎，那么下焦啊，下焦它的气机出现了病变啊，什么表现呢？叫水肿啊，人生水肿为三焦不通啊，为三焦不通，是吧？那么膀胱出现了气机的失调呢， 哎，一个叫尿储留，就尿不下来尿啊，所以那老头前列腺肥大，哎呀，我尿尿费劲，尿溜细，到医院就把前列腺给抠下去了，实际上是膀胱没有鼓动的力量了。那还有的人呢，哎，一着凉了，别人一放水夹不住尿，尿裤兜子，是不是尿裤子？哎，叫不约，哎，尿储留叫龙闭，是不是啊？尿失禁叫不约，也叫遗尿，哎，这都是膀胱的气机失调了。啊，膀胱的气机失调了，那膀胱和肾相表里，就吃桂附地黄丸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胆气失常为怒，啊，胆气失常为怒，所以得胆囊炎的人，我告诉你，胆囊壁毛躁了，发炎了，和人爱发脾气是密切相关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脾气好，得不了胆囊炎。哎，反过来，你到了胆结石、胆梗阻那阶段，那就叫行病。而不叫气病，哎，所以说精气神，你把零件搞坏了，再想修好，它可就难了，啊，这是五脏为病，五脏的气病，我又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对深入的讲解，让大家知道疾病来敲门了，是吧？你是把它消灭掉，你还是养虎为患，等着到医院开刀，是不是啊？不同的措施方法，那绝对是不同的结果等着你的，是吧？所以有病咱要早治，没病也要早防，养生贵于什么呢？早，还贵于一个坚持啊！你不能说我好了病没痛苦，我接着犯错接着得病，那是不行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个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，不好了啊，不好了怎么着啊？不好了就是不通啊，不通了，不通了就要得病，是吧？那么心脏得的病都有什么病啊？啊，最常见的啊，伤害人最大的，那莫过于就是冠心病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说说冠心病的分型、分阶段的辨证调养。西医啊，把这个冠心病啊，全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，把它分成了五大类，是吧？感兴趣的朋友或者家里边有心脏病的这个听众，你可以做记录啊，对号入座，你是哪型啊，你就能够分清轻重缓急，哎，你就知道哦，你花钱吃药或者你花钱吃保健品，那么你花的钱多钱少和你这病的轻重缓急它能不能对上号。那么冠心病现在临床医学分类分的是五大类，哪五大类？一，隐匿型冠心病。什么叫隐匿型冠心病？是吧？自己有感觉，医生查不出来。那你说它是不是病啊？是吧？医生查不出来，按老观念说那不是病。那现在听中西结合的养生大智慧，大家伙明白了什么叫病，感觉不舒坦就是病，所以感觉第一，数据第二。人吃药治病也好，人吃药保健也好，人花钱是为了感觉，所以第一型隐匿型冠心病，第二型呢，猝死型冠心病。所以这两型虽然不同，但是互为因果，是吧？隐匿型冠心病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是查不出来的存在的心脏病。猝死型的是人死了知道有心脏病，什么型？猝死。你看看，所以这两型心脏病往往是错过治疗、忽视治疗，甚至没给你救治的机会，人就见了阎王爷了。 所以这回听咱们给大家讲心脏不好的十条表现干什么呢？哎，你有心脏病，你就有我讲的这心脏不好的十条表现。至于你心电图查没查出来，你彩超查没查出来，这个重要吗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心脏不好了，你得保健调养救治了。你不然，哎，再发作，你虽然没查出来，但是你有感觉的这个心脏病，隐匿型的，发展到最后猝死型，你不是没治吗？等发作了，你救不过来了。所以这就应了咱们以前讲那句老话，叫心脏是个吃苦耐劳的内脏，不发病则已，一发病要命。所以好多人那个心电图它有什么特点呢？犯病时候能查出来，你不犯病心电图查不出来。也就告诉大家，你心电图正常并不代表你没有心脏病，只不过是没发病，隐匿着呢。反过来，你心电图不正常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有心脏病，而且一定要结合临床的症状及时救治。为嘛？心是咱们的君主之官呐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老话怎么说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家不可一日无主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人不可一日无心啊，别说一日，一分钟都不行，因为五分钟缺血，心肌细胞就坏死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三两分钟缺血回过来的，也落下后遗症了，是不是啊？中风后遗症，脑细胞缺血多长时间？三两分钟呗。超过五分钟，脑细胞坏死，不能复苏了。就是这么过程。所以心脑血管病的专家常说这么句话，叫时间就是脑细胞，时间就是心肌细胞。就告诉大家，心脑血管疾病的及时的抢救，及时的预防，这个生命的时间性非常的重要。那么现代医学呢，给冠心病分型，头两型说完了啊，隐匿型呢是发现不了有感觉，猝死型呢是发现了知道了人死了没救回来。所以现在临床不管你是住院治疗还吃药治疗，你隐匿型的和猝死型的对临床指导治疗意义不大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说说常见的冠心病剩下这三大类型。心律失常型，心绞痛型，心肌梗塞型。这三型表面上看是冠心病的分型，而实际上呢也是标明了冠心病的分阶段的啊疾病变化。首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心律失常啊。说什么叫心律失常啊？哎，健康人的心脏啊收缩舒张，波动有力，而且它有它的节律性。而心脏的起搏点呢，健康人都是由窦房结起搏。所以拿着那心电图一看，哎呦，我窦性心律啊，是吧？不少人拿着心电图，哎，我窦性心律来找我看病。我说窦性心律正常的哦，你要不是窦性心律，你要是房性心律、实性心律，反而叫异位心律，反而成病了。另外呢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心电图咱们知道点常识知识就够用，为啥？就是你在医院的化验单，什么血脂啊，是不是啊，包括这个心电图啊，彩超、 B 超、 CT 核磁啊，什么 IPA 抗原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都叫临床的检测数据。这个数据啊数字是给专业人士看的，你病人别拿化验单叭叭叭叭，我给你读化验单吧，徐老师，没必要。为啥？数据是给你挂号那个大夫看的。我们到医院为什么叫挂号？现在叫挂号，以为是排号，其实非也。上车你得买票，坐船你得买船票，是不是啊？坐飞机得买飞机票。你到医院看病，你那挂号费就是医生的诊费。那么心率，你们查那个心电图啊、彩超啊，是不是啊？包括心脏的这个心肌酶啊，你记住这些单子给谁看？给大夫看。 医生是专业人士，你只需要问他我啥病，我咋得的，我怎么注意生活调节，完了我这药怎么吃，吃药注意什么，这是你该问医生的。啊，不要拿化验单自己啊叭叭叭一顿读，你读有啥用，看病归大夫管，治病归大夫管，你到我这儿只需要告诉我什么病，就这么个区别啊，怎么管你是吧。心律失常型的冠心病往往是冠心病的最早的阶段，是吧，健康的心脏它有节律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只有缺血的病态的心脏它还会心律失常，什么早搏呀过速啊过缓呢，这都是心律失常。那么揪到根本上是心脏缺血，不能濡养心肌，不能濡养心脏的神经传导，才会心律失常。所以供血不足是原因，失常是结果，是吧。那心律失常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教过大家一些点穴的方法，内关穴调心律，是吧，能调吗？能。包括我们揉膻中穴，揉心包经，拍打心包经都能调心律，但大家一定要明白，这个调心律不叫治病，叫啥呀，哎，叫疏导啊，叫疏导。说啥意思？说这个某个单位某个企业说最近的这个盈利情况不好，说咱工资晚发两天行吧，没事儿，晚发两天吧，都干十几二十年了啊。说那最近的经营不好，是工资不发了行吗？不发了，拜拜了您嘞。啥意思？老百姓吃饭，我给你工作，你给我工资，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不给我工资，我上什么班？我喝西北风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是老板，你是公司企业，你就有给人家员工发工资的义务。你不发工资，人给你上什么班？一样啊，是吧？你这心脏不好，你揉内关穴缓解不缓解？你揉膻中吧，缓解不缓解？你都到心衰那地步了，啥叫心衰？严重缺血了。有的人找我，哎，徐老师，你看人家那个心动过缓的揉内关好使了，是吧？人家那早搏的揉膻中也好使了，我咋不好使呢？我说你咋不好使呢？啊，你缺血太严重了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？工资晚发两天没毛病，你不发工资让人上班大毛病。明白这意思没有？所以告诉大家，你不要认为，哎呀，这徐老师真好，是吧？教我个方，是吧？揉内关穴就能治心律失常了？错，大错特错啊！揉内关穴只能调节心律失常，就好比我劝你，我说心脏啊，这月没发工资，是吧？工资发的晚点，你坚持坚持，好好干活。你老按穴位糊弄他，你不给他供血，这心脏早晚坏死，早晚心梗。所以说我们外揉内关穴敲心包经调节心率的方法，它的基础你一定得改善里边的供血。低血压的你调血压，是不是啊？高血压的你养肝肾，是不是啊？颈心病颈椎病的神经失调你调颈椎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原因的。哎，造成脑供血不足那六条原因同样造成心脏缺血，你不调节原因能行吗？哎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哎，心脏缺血的你血脂高，我们怎么的化血脂。哎，我说我生气气的心